全都是我栖息的天堂，无力天梯之长，无畏点亮希望。我不是眼中沙子，我不是厚重月刺，我只是一个被收藏遗忘的孩子，我只是一个被俘虏遗弃的孩子。 Baby girl， 我想要抓住你的手，每天每 的左右，我来给你宇宙，拥抱你的每每刻，让我一天一天慢慢的成熟。想着你成为我一种坏习惯，我不能这样 ，No No No No No， 能否贴着围着你，围绕你身边转？你对我说 No。扯也扯不出你手掌心，就在你说今晚的9:30 Baby 让我深陷下去 No way No way No way No way No way

吧，想忘却了代价。Only one say one say honey not say not say maybe yeah feels alive。 究竟为什么原因，或许一道声音，就算多了天机，毫不犹豫。心交出来，我知道会有一个他，折磨的荒岛虽然泪流下脸庞，在我离开刚弹窗好强，再怎么凝着漆黑都被他松绑，越爱缓缓的话找寻一份关于在生存的迷宫，清晰的太美，像极满了虚化，像极满了挣扎。 怎么敢想施舍，这如何是爱我，就连笑都哭了，沉默像在勒索，现实我算什么，究竟拜托诚实说过让我解脱，口口声声爱我，放手却没不舍，这如何是 些短